one cursed villain. 阿 Sir 系咁嘅，寻晚十一点几，我喺屯门乡市路嗰度咧，一间酒楼附近就接咗两个忽得妹，我见佢哋都几正，咁咪忍唔住想博下佢哋懵咯，咁咪洗咗架车去小坑村道强奸咗佢哋咯。点不知佢哋突然间醒翻，仲系咁反抗，咁嗰阵时我惊一滞，咪用铰剪插死咗佢哋咯。阿 Sir， 我唔系有心嘅、 你咁都得啊？咁你将佢两个放咗去边啊？ 死咗啦！我车咗佢哋去矿山村林屋区嗰度地盘嗰度，抌咗佢哋落山啊！ 黄世伟嘅口供令警方吓咗一跳，估唔到神推鬼拱咁喺沙滩发现嘅一部失车，竟然系一宗严重相思命案嘅第一现场。 好啦，听到啦，咁以上咧就系呢个疑犯吓，疑犯个名咧头先都未讲啊吓，咁啊佢咧就叫做黄世咩？好难记啊，黄世伟嘅，咁啊黄世伟咧就当时咧就系俾警方咧就拉咗去呢个青山警署嘅重案组咧就接受盘问啦。咁以上咧就系佢一啲嘅喺警署落嘅口供啊，佢就话咧佢喺屯门嘅乡事会路，头先我话元朗系讲错咗，系屯门，咁啊就啊，唔係 ，sorry， 佢之前話元朗喺接嗰個受傷嘅男仔，係啦，依個啱啦，講錯咗。依家咧佢就話咧，其實佢真真正正係乜嘢咧個版本？原來佢就喺屯門鄉事會路就接咗兩個迷幻少女啦，或者嗰陣時咧有個名叫做忽得妹，而家咧就即係少聽呢個名啊。陣間阿迪 Sir 講下忽得呢兩個字點嚟，我想知啊。咁佢就話咧接到兩個即係食咗迷幻藥嘅女仔啦，跟住咧就色心起嚇，因為佢哋咧就冇曬知覺咁滯。咁咧就 神志不清， 咁然之後咧佢就忍唔住，咁就突然間咧就好想去侵犯佢哋，咁然之後咧就將佢哋咧就係車咗去一個地方嗰度咧叫小坑村道嗰度咧，咁啊就將佢哋先後咁強姦，咁然之後咧仲即係見佢哋反抗，突然間醒咗喎。然後先至咧就自己驚得滯嘅時候，仲用鉸剪咧，車上面唔知點解又有把鉸剪嘅咧，我哋陣間逐點去拆解啊嚇，咁啊就插死咗佢哋嘅。佢就好快哇和盤托出喎，呢個人係咪咧？迪 Sir 係咪好少見咁快就搞得掂嘅？ 邊有賊咁老實㗎？ 疑犯嘅咧？ 哦，咁樣可能經過我哋嘅精密嘅盤問之後咧，佢頂唔住眼瞓，咁咪講咗出嚟咯。你事實上你細心分析一下，我揾到啲血衣，就算你唔帶我去揾條屍，呢條屍喺兩日三日後一樣會被人揭發，因為會發臭。警方就会调查，发觉佢死因，跟住仲喺你屋、你架车上面揾到个凶器啊。咁其实咁多吻合咧，佢都自己当个差咧，佢都知道系走唔甩。 其实主要系咪因为佢真系当个差咧？佢知道系好快就会查到出嚟。 佢乱嘅时候，佢可能谂唔到。去到我哋警察去盘问佢嘅时候咧，佢分析俾佢听啊，话翻俾你知，喂，咁样你做过乜嘢？其實很快會知道的，你這麼大量血一定是跟血案有關的，他自己可能計過數，也都可能良心發現，整件事都很詭異，即很靈異地就被揭發了出來，樣就所以就和盤托出了。 對，我想好像毛說齋，他真的沒有想過會有差人這麼快到。 我想他不单止没想过差人这么快到，他最初我觉得他不是想着杀人的。即是他这个杀人的。 你这么快已经帮他讲说话了，是 吧？我不是帮他讲说话，而是我觉得 他原本其实只是色心起。他不是想着杀人的。 即是你依据就从男人角度看了，即是都很正常的。 是啊， 是 只不过因为对方反抗，可能他。 因为他又没有。哇！完全兩個即係嗡下嗡下，仲唔係一個好時機啫？佢諗住奸完都冇事咁樣， 佢諗住係冇事噶嘛？咁就點知人哋醒我咁？咁俾人揭發，佢話佢驚起上嚟先至可能求其立件嘢，諗住整暈佢做低，即係唔係真係殺咗佢，而係令對方冇反抗嘅。但係點知 過分咗，令到 我都好同意你嘅講法，真係 使用過分武力，對方哎呀向咗。 嗱呢啲咪男人嘅角度啦，我都同意啊。 事實上係真係唔係諗住一殺一個人揸的士， 因為其實佢實在係即係三唔識七噶嘛。 係啦係啦，佢見佢兩個喂年青貌美。加上又即係可能著得比較上性感啲、 嗯， 再加上就已經不省人事，咦？咁可以做完，佢以為可以自己即係會冇事嘅，咁啊天網恢恢啦。咁至於把鉸剪咧，其實一直咧安放喺嗰個車裏邊嗰個所謂行李箱啊。 係。 哦，即係喺個車尾箱。 係啦，點解？ 哦 ，OK。 唔係車尾箱，係前面嗰個咧。 哦，前面嗰個 擺嘢嗰個。 O K， 擺擺工具。 咁佢點解攞出嚟咧？其實咧，佢就以測安全啊，咧佢即係可能想搞佢嘅過程裏邊驚佢醒，咁攞嚟指嚇下佢。點解錯亂間？ 又或者攞嚟剪衫？ 嗯， 之前佢點樣用途呢就好多咩？ 係咪好多的士司機都有教剪嘅咧？嗱，應該晏啲咧，我哋有一個的士司機嘅企安迷嚟嘅，佢係佢幫我哋做過訪問嚇，我哋一間可以問佢好多嘢嘅，包括即係 一個必要工具啊。 係啦，係咪好正常嘅的士上面？我哋知有散紙啊，有嗰啲啊，原來有教剪嘅。咁係咪呢個人本身有把教剪喺度，就諗住啊，即係有機會嘅時候就犯案嘅咧？會唔會咧？ 會㗎。通常咁樣嘅，我哋處理過好多都所謂謀殺案咧。咁、個過程裏邊咧，原來人咧一見到血咧，佢自己會瘋狂嘅。係、我哋好多單都係一插幾十刀啊。咁、問佢點解唔知道？我一插就個人緊張又發癲咁樣，又見到血就狂插。其實佢可能攞把鉸剪懟住佢， 唔好喐啊， 唔好喐嘅啫， 好嘈啊。 因為佢過程裏邊整醒咗佢，佢諗落嚟指嚇佢，但係嗰個過程唔知點解，可能掙扎啦。懟咗之後見血之後咧，佢就即係狂插 傻咗， 係啦。 因為個女仔一定唔會就咁坐喺度啦，好驚噶嘛都。大家你驚你驚時我都驚嘛。咁跟住你話，誒冇啊，跟住又喐手喐腳，喐手喐腳，可能你個身就即係左右搖擺嘅時候，亦都有時插咗落去啲重要嘅位置啊，即係啲要害啊。 係啊係啊，咁啊變咗佢一見到血就誒繼續插啦，咁樣變咗佢個傷口就比較多咗咯。 嗯，咁當時咧其實佢就話咧將呢兩個。所謂忽得妹咧，就車咗去咧一個叫做即係礦山村嘅林屋區嘅地盤。我睇翻頭先咧嗰個地圖啊，十一嗰張咧，咁我哋睇一睇個地理位置啊，嚇咁上面咧北少少嗰度咧就係小坑村同埋礦山村啦。咁佢話當時咧就係車咗呢兩個女仔去嗰度啊，呢個荒山野嶺嗰度咧就對佢哋進行啲侵犯啦。咁然之後咧發現出咗事嘅時候咧。禮手咧就掉咗去山坡嗰度啦，咁然之後咧就好遠咁樣經過佢自己屋企喎，蝴蝶村，就去再去到龍鼓灘嗰度咧，就企圖咧就洗清理嗰個車啊，嗰、那個車裏邊因為好多血啦嘛已經，所以佢就要去清理啦。啊！但係我又諗咧，如果佢喺礦山村嗰度咧，咁殺咗呢兩個女仔。咁唔知佢有冇諗過話將呢兩條屍車遠少少，譬如車去柴灣啊，車去沙頭角啊咁。掟埋一邊會唔會即係咁咪冇人發現到咯？係佢咯，係佢做咯，會唔會咧？ 應該就唔會嘅。點解咧？佢自己本身都當過差，佢知道佢揸夜間的士嘛。咁如果你車住兩條屍滴緊血喺公路度上行，俾啲巡警見到，或者遇到啲咁嘅 block， 咁佢都會諗到考慮呢啲因素，所以就咁喺附近就處理咗佢。 但係我諗佢冇工具處理嘅，即係膠袋都冇。 嗯 啊、即係你起碼有個膠袋套住佢，等嗰啲血唔好周圍射都要咁。但係佢可能連呢啲工具都冇，咁唯有就地就即刻即係攞走佢啦。 所以你都覺得唔係處心積慮，係純粹一時嘅，即係貪念嗰個淫念啊。 喺殺人嗰個 part 就應該唔係處心積慮。 即係冇話個可能嗰把鉸剪純粹平時係攞嚟即係唔知做乜啦。其實鉸剪做乜咧？ 唔知人家問一問做司機嗰位朋友咯。 有乜用嘅咧？喺個車上面有 可能你唔知嘅咧，可能有啲嘢佢。 我架車上面都有鉸剪。 你都有鉸剪㗎？係 啊。 你係咪嗰啲咧又有指甲啊？指甲鉗啊，又有白花油啊嗰啲人嚟？ 冇。 因為有啲人係周身八寶㗎嘛，乜都有。 純粹一架車有時整少少嘢咧，要鉸用鉸剪，我就用咗之後咧， 剪電線啊嗰啲， 擺咗喺度，咁咪係啦。 哦。 類似啦，或譬如你有啲有時用到鉸剪嘅，用咗一次之後。咁我就擺 住喺度， 有佢擺喺度啦，就咁意思啦。 我又買咗包薯片，要剪嚟食啦，咁樣。你知有時一抹嘣咁樣，就啲薯片跌曬出嚟噶嘛，都唔定。咁可能有啲人係覺得有把鉸剪更新咧，就即係好似有安全感多啲。咁事實上我都係嘅，我其實屋企都好多把鉸剪，就廚房有一把啦，廁所有一把啦，書房有一把。 廁所都有咯。 係啊，廁所都有一把。 我唔記得咗攞嚟做 做嘅嘢。 咁你有時譬如咧，誒啲 facial 啊，唔係啊 facial 咧袋咧，咁啊鉸剪剪咯。 女士比較多嘢係需要利用到鉸剪嘅。 咁啊鉸剪就好有用途嘅，咁但係當然就唔係攞嚟殺人啦，係咪先？咁啊誒，最後咧呢一、這個人咧就誒呢、這個王世 偉 啦。偉我成日叫佢，想叫佢做王世明嘅，點解？因為王世明， 我成日 click 到王世傑。 王世傑啊， 係啊，喺個腦唔知 click 到佢嘅名字，click 到王世傑。 唔係，因為王世明咧就係嗰時誒嗰個校長燒屍案嗰個兇手，我就成日記錯咗佢個名字。咁啊，呢個叫王世偉嘅。咁啊，就佢當時誒將呢個版本咧講出嚟嘅時候，啊，咁你個朋友就有份嗰時係開始係咪接手啦？去調查啦。 係啊，咁誒當。其實拿了血衣回去已經開始接手調查了，因為這個事太嚴重，為什麼會有那些血衣在這裡呢？因為 明顯地應該是有人命， 是很明顯是跟血案有關，他又在吞吞吐吐在那裡猛兜圈，所以就進行這個審查的問的啦， 嗯，他自己就和盤托出了這個的版本了，就都相當坦白一下，也都有說即奸完一個時候就發現，因為這兩個女仔其實一個就大一點的，一個17歲一個就15歲的，兩個當然是朋友啦，即是一起去蒲那些，跟著他就說他是先姦了、好像大一點那個，跟著就發現另外那個呢他 想侵犯他的時候，他就突然間醒了，可能那些藥力、又開始過了， 所謂那些忽得啊， 忽完 了，是忽完了，跟著他就醒了，反抗的時候他就、好驚咯，可能佢又咁啊，於是乎咧就隨手攞把鉸剪嘅時候咧，亦都係將佢哋插死咗嘅。咁啊，警員當時咧亦都係即刻咧就喺佢即係指令之下啦，指引之下咧就帶咗佢哋去嗰個棄屍現場。係。咁啊就見到乜嘢咧？咁啊見到真係有兩具女屍喺度啊，即係完全係冇講大話嘅。咁啊就發現咗咧，就其中一個女死者咧就身上面咧係著住。呢、這個白底黑間的上衫啦，同埋著住牛仔褲啊，咁已經係衣衫不整噶啦。咁佢嘅上衫咧就已經係扯爛曬啦，同埋咧就係揭起咗，即係見到露出乳房咁啦。同埋咧著嘅牛仔褲咧都係即係退到去大髀嗰度噶啦。咁即係話半裸嘅狀態。咁啊，生前咧似乎真係咧就俾人哋咧就係進行過性侵犯啦。咁同埋佢基本上咧佢就係瞓喺一條水渠側邊嘅。咁同埋上面咧，水渠嗰度已經係有好多乾咗嘅血跡噶啦。咁即係話其實當時咧就已經係俾人哋棄屍喺嗰度，不過唔係好耐嘅啫喎，應該我諗24小時都唔夠，可能 應該唔夠幾個鐘頭啫。 係咯，係咪好快就招工噶啦？佢嚇係咪嗰陣時 翻到差館都喺 幾個鐘啊？ 兩三個鐘頭內已經係講咗噶啦，即係喺天蒙光嘅時候已經 即係去到朝頭早六點七點已經係啦，係去揾屍體啦，警方。 咁另外咧就喺呢個女屍附近咧，亦都係揾到一隻肉鴨啦，咁啊斷開咗兩截嘅，咁就當時應該係一啲進行，可能俾佢由個山坡上面一路好大力咁拋咗落去咧，咁啊所以肉鴨咧亦都係斷開咗嘅，咁另外咧亦都係發現咗啲染血嘅報紙啊，一啲泥沙啊咁樣啦，咁而另外一具嘅女死者咧就係喺呢個山，即係呢、這個。頭先嗰具女死者嘅附近啦，咁就大概係相隔廿幾米嘅，咁佢都係衣衫不整啦，同樣條褲咧都係退到去嗰個膝頭嗰度噶啦，咁懷疑佢生前咧都係即係曾經被人性侵犯過嘅，咁啊呢兩個女仔咧，我哋都有佢哋嘅一啲相片嘅，咁第八、第九張嚇，咁佢哋一個咧就係16歲，就叫做劉慧美嚇。咁另外一個咧就叫做何秀雅嘅，咁就係一個十七啊，一個17，一個15嘅。咁佢身上咧都係有好多傷痕嘅兩個，就好多咧真係由鉸剪咧造成嘅傷口啊。咁不過咧，阿迪 Sir 就問到你個朋友警員朋友咧，就話其實其中一個女仔咧，佢唔單止係俾鉸剪咧傷害過，係嘛？ 係啊，佢棄屍嘅時候咧就發覺其中一個，咦點解會仲喐嘅咧？於是乎咧，佢就用個大石頭咧就鑿佢個頭啊，咁啊變咗佢個致死原因係個頭部受傷。 係，即係話有一個係 未死得曬， 未死得曬。 佢再用石頭去侵犯去搏死佢，搏死佢。哇，都幾狠嘅喎都。 係啊， 我諗去到嗰個位咧， 亂啊個人。 咪去到嗰個位咧， 去到盡啦， 肯係正常噶啦。你都已經殺咗咯，唔爭在啦，係會咁諗嘅。 嗯，咁其實呢兩個女仔咧，就本身係頭先我哋話叫忽得妹啦嚇，咁、就不如阿迪 Sir 你喺依度有我哋少少奇案通識啊。咁忽得呢兩個字係點嚟嘅咧？我都覺得幾得意。 點解叫忽得咧？真係 喺嗰個年代咧就。比較上多人都服用呢啲嘢，咁當然咧，我哋喺度就唔鼓勵人哋去掂呢啲啦。呢啲等同我哋啲現代嘅大概 K 仔咁上下啦。 嗯， 佢最主要咧就係食咗之後咧，個人咧就會陷入迷迷糊糊咁樣嘅。 嗯， 咁點解叫忽得？其實佢正式係應該係叫迷幻藥嘅，但係個叫忽得，因為佢係用英文同埋中文加埋一齊，前面嗰個忽字係英文嚟嘅。 係， 咁即係食咗呢種嘢，你就可以。英文和中文加埋啦， 系，咁嗰个忽系 一个英文系忽，一个系得，咁就变咗就如果你食咗， 系 就 系咪噶？ 所以 都讲笑话咁嘅你， 嗰时可以开啲 party 啊，所谓 唔系因为 俾啲女仔食， 其实迷幻药其中一个作用咧系令到个人兴奋噶， 系啦， 咁你兴奋咪可以搞得咯？ 唔系嘅，我话讲大话两个。 我覺得呢、這個好合理嘅一個諗法嚟。 等我仲咁認真去問你， 你冇事啊！真係千祈冇事。 好衰嘅真係。 即係除非有呢、這個即係醫生啦嚇，因為其實佢原本應該係一啲正即係一啲所謂醫學用嘅藥嚟嘅。 點解我會咁樣講咧？其實我都有多少根據嘅。咁、我哋以前我哋做 CID 嘅時候咧，要上啲 course 嘅。course 裏邊會教你好多嘢嘅。咁其中一個科咧，我哋會揾啲精神科嗰啲人嚟講啲精神科藥物嘅。咁、其中這個呢個咧就係、是、個醫官，唔係即係嗰個係嚟講個講者啦。我唔知係咩階級啦。咁咧就係佢嚟講嘅時候咧，就講咗有關於忽得嘅嘢。就話俾我哋聽，呢、這個名字原來係咁樣嚟嘅。真係有根據㗎。 即係教你哋嘅講者講嘅。 個即係啦，有個講者嚟喂。金堂是讲什么咁样嘅？ 好， okay. 我找清楚，找清楚，就睇下有冇第二个版本啊！ 有你话我知啊，我到依家都仲系用紧呢个概念噶。 我觉得好得意喎，呢样嘢系咪你俾人整蛊啊？ 冇。如果系整蛊我咧，成班俾人整蛊，唔系净系一个人。 OK， 咁啊就其实当时咧嗱，讲翻啦，咁啊呢两个我哋叫迷幻少女啦吓，其实佢哋嗰时咧就咁嗰时好多时佢哋都系冇乜心向学嘅，即系啲。女仔都是會夜晚啊去 攜啲啦，攜啲啦，攜 女啦，係啦，即係我哋以前叫飛女啊嘛， 係啊係啊， 而家好似 飛女呢個詞好耐啦， 飛女正傳啦， 嗰個年代都應該開始叫老泥妹噶啦， 老泥妹八七年喎， 再褪後啲， 老泥妹再前啲， 老泥妹後啲，嗰時我哋叫飛女飛仔噶嘛，就喺度，咁啊佢哋咧就其實就係亦都身上咧有一啲傳呼機啊。有嗰時冇電話啦，有手錶啦嚇，咁啊就發現咗喺邊度咧？因為其實呢一個兇徒咧，亦都有透露佢將佢哋隨身一啲物件咧，係攞咗去邊嘅？咁啊就原來咧掉咗去呢個叫山景水塘嗰度啊，咁啊就將佢哋嗰啲依啲物件啦，同埋咧即係佢哋啲，佢仲有一張咧係染血嘅地氈，就係喺佢嗰個的士上面嘅地氈，佢就成塊地氈起咗啦，然之後咧全部咧。就掉曬落去呢一個水塘嗰度嘅，咁啊當時應該係咪要揾啲水鬼隊去撈翻曬上嚟都？ 啊呢一 part 我真係唔係好記得。 咁正常 應該就唔嚇、 正常嘅做法。 正常應該揾得到嘅，唔需要好似冇用過水鬼隊嘅呢單。 但係佢話掉曬落水塘，咁咪要去潛水去揾 啊！如果係嘅，係噶， 係。 但係呢單好似係可能會冇落到水裏邊咧。 或者佢話水塘嘅意思，可能喺水塘附近都唔頂嘅。 嗰個應該叫水庫嚟嘅。 水庫係咪水塘？咁其實咧。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呢说将那两条尸体呢是掉去那个龙鼓滩那个沙滩掉到水那里呢你估 我想不会了太远了是不是如果要移动两个尸体都不是那么简单 更加容易被人发觉了因为如果由个车那里再掉下去 你可能一出车已经心慌意乱一撞车这样就已经即时就被人发觉了、 如果就是掉落水不是一个好的处理方法来的、因为有潮汐涨退的嘛你想着我刚才潮退你掉条尸落去它浮出去啦跟着一潮涨它涌回来那就是拿来衰 但它是不是真的有一个这么有 common sense 的人呢 如果唔係佢就唔會即係將架車洗咗去個海灘嗰度，企圖用啲海水嚟洗車啦。 真係好詭異。 唔係就係、是、因為佢冇 common sense 先至冇咁做 啊。係，所以佢就其實當時亦都係心慌意亂之間啦，就將嗰個屍體就咁掉落去山坡。 就咁掉落山。 咁、然之後就諗住可能洗完架車咁啊冇事啦，冇人會發現我車過呢兩個女仔嚟到呢一度掉屍體。咁因為佢亦都即係諗住，既然冇人查到佢嘅車嘅，咁啊唔會留意到任何 DNA， 因為我覺得佢係警員，佢一定知道，一定會諗起有 DNA 啊呢一啲咁嘅證據留低嘅，好容易。 當時都應該有科學鑑證啊， 係咯，或者係 科學鑑證有 DNA 都有，但係嗰時比較耐啲嘅， 簡陋啲， 唔係咁容易可以喂 check 個 DNA 咧，你 係 相信都要起碼都幾日時間先得， 即 係唔會即刻 check 得到， 唔係即刻 check 到咯，要少時間。 依家就快好多啊，快速測試 工具唔同咗， 係咁即係其實佢當時亦都係諗住，即係總之將所有血跡抹曬，咁就神不知鬼不覺嚇。咁最緊要冇人見過佢係車過呢兩個女仔嘅啫。如果唔係大件事啦。不過嗰時都成十二點幾啦，佢車呢兩個女仔嘅時候嚇，喺一間話酒樓門口，可能當時亦都冇目擊者嘅，我相信，因為後屘咧都即係睇翻成單案咧，我就冇聽過話有咩人見過，或者其實都唔使去問啦，因為佢都已經認曬自己， 自己本身都認， 已經招認曬啦。咁其實喺警方嘅角度嚟講，一定係即係好開心添啊！呢件事係嘛，即係話我都唔使點樣戳你，你都自己認曬啦， 輕易破案 係啦。咁啊，所以就唔會送俾你哋環頭，就自己搞 定。喺總區，環球自己搞掂。 總區係啦， 佢嗰事實上證明佢哋都真係搞得掂啦，即係比較就啲兄弟就辛苦啲啦。佢始終都搞得掂嘅。 呢個係人手資源問題啫。 係咁啊！呢一單案咧就其實就令到兩個家庭啦，即係非常之愁雲慘霧啦。當然咁啊，十七歲嘅劉惠美啦，佢有個花名嘅。咁我哋睇翻阿劉惠美第九張相先。咁佢當時咧就有個花名叫小肥嘅嚇。咁佢咧就其實佢喺中三嘅時候咧考淘汰試嘅時候已經係即係淘汰咗噶啦。咁啊就去咗呢一個工業學院度讀書，後嚟咧就做過呢個髮型屋嘅工作。咁屋企咧就排第五嘅，咁 佢個髮型都比較夜。 係啊係啊，嗰陣時都中意遮住一隻眼， 遮住一邊啊嘛。 係啊，同埋即係留呢個短頭髮嘅佢嚇。咁啊，佢屋企咧就有七兄弟姊妹嘅，咁啊住喺友愛村嚇。咁啊，佢就都屋企人就話，其實佢雖然咧中意周圍 rap 啊咁樣啦，但係都好生性嘅，就每個月咧都會將一啲錢咧就交俾爸爸媽媽做家用。好啦，咁另外咧就有一個叫何雅妍啊，何雅妍嘅女死者啦，咁佢都有個花名咧叫四眼妹，咁啊四眼就叫四眼妹啦，嚇、啊，咁你見到佢個髮型都相當之特別，嗰陣時啲女仔咧好中意咧好厚嘅頭髮，嚇、啊，我有一段時間咧都係留啲咁厚嘅頭髮，成個頭都係即係好厚咁啊，唔知點解。咁嗰時我諗下， 嗰時興咯， 係啊！而家如果咁厚咧，就肯定俾人笑死啦。咁佢咧就亦都係同父母同埋即係一個細佬一個妹妹咧，就住喺大興村，都係屯門人嚟嘅。咁佢讀到中三、中四到啦，就因為咧佢唔中意讀書啦，咁所以咧佢就冇讀書噶啦，就絕咗學啦。咁後嚟咧佢就考入咗邊一度咧？佢就去本來諗住咧就去沙田八八半嗰度做嘢啦，就係做呢個售貨員啦。咁後屘咧佢就經公司嘅介紹咧就。本来想住去哪度做嘢呢就是屯門的八八半 新开的间 是 当时是新开 当时新开一直到现在都还在营业中、但是他就未回工之前呢就已经不幸遇害了离开了这个世界 好惨、这份工真是他跟他没缘 是啊其实怎样都想不到啦、啊、即上的士最多你说最严重最多想着是、会不会是即係俾人哋性侵犯啊，或者帶咗啲荒山野嶺搶劫啊，咁樣即係點都諗唔到咧，會係殺身之禍。雖然咧喺呢件事發生之前五年到啦，就有個雨夜屠夫係呢個的士界嘅呢個殺手，呢個魔頭。咁但係每個人都總係有啲僥倖心嘅，即係點樣都諗唔到咧，即係自己咧會成為即係。一個即係咁不幸嘅遭遇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我諗冇人會喺街截的士，即係頭先我同阿花姐你趕嚟呢度，我係截的士嗰陣都唔會諗我上架車之後會俾人殺㗎，係嘛？係 啊， 冇人會去咁諗嘅。 冇人會咁諗嘅，即係總係諗住會安全到達嘅。咁啊，好不幸咧，就遇到一個咁嘅殺手，仲要話你哋話佢根本就係唔係有心殺佢嘅，殺佢哋嘅，即係最後咧都會落咁重手嘅。 咁啊嗰度嚟。 咁啊真系啊！如果佢真系喺个侵犯嘅过程里边，佢系不省人事，咁可能佢两个都会冇事，可能俾人劈咗喺山边嘅咋。 最多变成系风化案咯。 系啦，变咗风化案嘅咋。 系啊。 但系呢个凶徒咧，我觉得啊，呢个黄世伟咧，佢都几鬼贪心。喂，你奸完一个咪算咯，你使唔使咁大食啊？同埋呢个黄世伟咧，本身啊，佢啊就有太太嘅，有太太，有仔女吓。咁啊，我唔知系咪佢太太满足唔到佢啦，喺性呢方面啊。即係或者佢會唔會有啲心理變態啊？我唔知啊。 咁係根據你咁講咧，咁曾經即係有個少少嘅插曲啦。當阿黃世偉喺差館度見佢老婆嘅時候咧，大家啊相擁而哭嘅，咁啊都好都感人嘅嗰個過程。咁佢太太亦都講咗一句幾特別嘅説話啦。 不如留翻第三 part 講啦嗰句説話。 哦，好啊，好啊，好啊。 陣間我哋講埋佢咧受到乜嘢嘅即係判決啦，同埋咧即係會揾一個的士同業啊，我哋一個奇案迷啊李先生咧，同我哋講下喂佢對呢單案點睇啦，即係又係自己嘅同行啊犯案啦嚇，同埋即係當中我又要問下佢架車有冇鉸剪咧？我哋翻嚟同佢傾下偈。好，翻嚟見。 轉頭翻嚟。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东头湾道99号。 假如听到奇案两个字，你有以下嘅症状：心跳加速、瞳孔扩张、腹部肌肉失控，你好可能已经中咗奇案毒啦。 呢个时候，你仲唔快啲嚟解下毒？ 奇案迷会，奇案迷最佳追水嘅集中地，每日新鲜嘅奇案或者陈年经典嘅奇案都可以喺度分享到。仲有悬疑推理游戏，考你脑筋。 奇案迷会，你今日 like 咗未啊？ 幕幕惊心动魄嘅案情，段段鲜为人知嘅内幕。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1点，90分钟带你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呢度系东头湾道99号。